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，娱乐72遍。 金灯爬上了墙，燕子飞上了 梁，小花小兔配成双。六合鱼缸， 最爱白雪白骨汤，三月开四花卷，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，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， 往来房 有你有我在 街坊，娱 乐七十二变， 凡事不往心里装，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。 没我王大磊，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，Show time！ 快来点啤酒吧，你。哎，朱老板， 啊， 听说你最近挺忙的。 哎呀， 大闸蟹也不卖了， 还背呢？ 那买卖又黄了？ 没有， 这改什么了？现在？ 改没改什么？ 大闸鸡是吗？ 添加了一个，添加了一个。 哎，大闸蟹，我听说是因为在那个水里有一个什么这个闸似的，叫、这个、大闸蟹。 哦， 这个鸡是因为在水里有一个闸， 对 对对，闸 地上有一个闸呀。 哎，对， 鸡往上飞飞不过去。 对呀、啊，都是闸子味儿的哈。 啊，闸子味儿， 不是 对闸蚂蚱。 大闸蟹现在怎么样卖的？嗯、 挺好啊，而且 我看你这最近都浑身烫的， 你别 把自己炸了。 我得尝尝这回给客人吃的跟上次给客人吃的一样不一样、 啊、等等，这说明周老板这个炸鸡店啊、 嗯、 没有规范， 对， 没有标准，为什么名字得尝一尝跟上回那一样不一样呢？就你看人家这个大品牌的什么连锁的这个、 嗯、 人绝没有出锅之前尝的跟上回那一样不一样， 是他拿手一把抓 周炳贵吗？ 周掌柜 啊， 周掌柜已经练成张炳贵了， 现在怎么乱的话。 所以你那炸鸡店在百货大楼 啊？ 对， 在卖糖那柜台这儿。糖鸡， 我还有个铜像在门口搁着。 哎，我跟你说，活人一般不轻易的另立铜像。 但是我跟你说，炸鸡这个精妙之处在于哪儿呢？做的时候啊，我说不是吃的时候。 精妙之处， 油得热，这炸刺啦得出这声啊。 裹粉， 不是淀粉吗？是吧？ 不是，我们用的还真就是那个炸鸡裹粉，先腌好了，然后再裹粉，再炸。 这失败了多少次，成功的这次？ 101，反正我不是说101，我张嘴就来这，因为我脑子里好像闪现过 张光， 啊， 张光， 你看做点 给我做广告能怎么说是张光来了？ 我没说张光，我就说101来着。 这是自己做点生意多不容易啊！ 嗯、 周老板屡次创业屡次失败，但 谁告诉你失败？大闸蟹它有淡季时候吧？ 对 啊，对， 就马上就要到大闸蟹的季节了， 我以为到大闸鸡的季节了。 哦，就这段时间大闸鸡冲上来、 嗯、 然后过一段 大闸蟹追 上，他退下去大闸蟹再上。对，这个周老板现在是一手闸蟹一手闸鸡， 玩的是机械， 两手都炸两手都油。哎呀真好， 螃蟹 你别让你是要白吃人家是怎么着？你这紧着夸真好啊， 真好真香。哎呀 这没尝过啊， 就所以我现在联系那件事不知道是不是你店里的事儿啊。 哦， 你联系什么了？ 就是有一个男子，然后呢巨爱吃炸鸡和烤串，那天呢走到了一个烤串店门口，受不了了，闻到了炸鸡味儿，哎呀真香啊。 等会儿 太乱了， 这在烤串店门口闻见炸鸡味儿， 炸鸡就是香啊。 我没说炸鸡香不香，我 说我上中学的时候校门口老用炸鸡的香的呢。 我没问这个问题，我关键问题它是在一个烤串店门口闻见的， 烤串香不香？

全是你惹的祸。 Bad boy bad boy， 你的坏让我不明白。 Bad boy bad boy， 我必须要离开。你是 bad boy bad boy，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。 Bad boy bad boy， 长大以后，我只能奔跑。

谁把星光点亮？谁把？